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们公司经常和乐队或者艺人合作，所以经常会有演唱会的赠票。但是我因为工作特殊，每周六晚上还要上班，结果好几次有免费的演出票，我都因为工作时间看不了，觉得好可惜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明年我的工作时间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看演出，也有更多的时间和朋友一起聊聊天。 月光透进了这人海，点亮将要绚烂的舞台，我的歌从这夜变过来，精彩精彩，绚烂的烟花给我们期待，众人皆徘徊你的喝彩，你的爱就是为我而来。现在高音容器纷飞的和声交给你平衡，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活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清朝年间，乾隆末期，一代清官纪晓岚如何因一桩惊世大案被降罪发配？ 圣上明鉴，臣实未曾有一字写。 才貌双全，铁齿铜牙，是人们对学问大师纪晓岚的一贯印象。而真实历史中的他，又是否真如荧屏形象般风流倜傥？ 由此可见，纪晓岚除了长相一般以外，多多少少应该还有些近视和见识。 面对用人挑剔、以貌取人的乾隆皇帝，纪晓岚如何在文武百官中脱颖而出，得以常伴君王左右？ 揭晓谜底之后，乾隆哈哈大笑，也是，正所谓当局者。 然而一失足成千古恨，纪晓岚为何在仕途光明之时惨遭发配边疆？他将如何面对人生落差？两年清苦戍边，又是怎样一个机遇让他重回朝堂，继而青史留名？档案披露多方珍贵档案，为您揭秘铁齿铜牙沉浮官，一代鸿儒纪晓岚。 太后，这是奴才献给您的。这纪晓岚明明是偷机取巧吗？ 哎，何大人此言差矣，这正是借花献佛嘛。 这做与不做与脱身何干啊？ 请 难得苦， 我跟你说，你欺负我简直是欺负到家了 啊。来来，别比划，没让我白脱人就没认出你是谁来，那不是顾祥月。 一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让人们见识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官场争斗的奇闻趣事，也让人们记住了那个学问大师纪晓岚。纪晓岚名纪云，字晓岚，隶属清代的档案无论是正史野史，纪晓岚都是其中极富色彩的一笔，而荧屏上的他更是才貌双全，卓而不群，一副三寸不烂之舌，更有着翻云覆雨的本领。但历史上的纪晓岚的确如此吗？那些官场争斗真的是发生在了那个年代？而纪晓岚与和珅又是怎样的一层关系呢？一切都要穿越回那个距今近三个世纪光景的清朝年间。 公元1754年，纪晓岚以熟吉士的身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翰林院的工作主要是为皇帝处理文件、草拟诏书以及编修国史，经常有侍从于君主之侧办其移情遣幸的机会。因此翰林院的官员虽官级不高，但却很可能具有比其他官员更加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纪晓岚入仕时正值清朝乾隆盛世，本就讲究添加颜面的乾隆皇帝在用人方面，除了任人为贤，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标准，那就是任人为俊。也就是说，在他面前行走的官员，除了要有真才实学，还得长相英俊，仪表堂堂。例如曾权倾一时的宰相和珅、时任两广总督福康安等等，都是才貌双全的臣子。而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由演员张国立扮演的纪晓岚更是智勇双全，风流倜傥，倾倒众生。 而说起这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一连四部拍了长达14年之久，有一个宗旨却从来都没有变过，那就是铁齿铜牙。那么真实的纪晓岚到底长什么样呢？他的口才又是否真的像剧中所演的那样呢？关于纪晓岚到底长什么样，我们先来看几幅画像。这幅是纪晓岚的六世孙，北京画院的创作室主任纪清远先生所画的纪晓岚的画像，看上去气宇轩昂，颇有文化人的气质。也许您会说，纪晓岚是他的祖先，对画的时候难免会带有一些感情因素。那好，我们再来看看这幅，这是咱们最常见的纪晓岚画像，大脑袋小身子，一副骨感美，酷似天外来客。这个估计和我们心中纪晓岚的形象差得有点远。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个说法，说纪晓岚是个近视眼的黑胖子，学名叫冒寝短视。 冒寝的寝字在这儿就是难看的意思。那么这三个版本的纪晓岚哪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呢？我们这里有一张画像，这张画像是出自一本名叫《阅微草堂宴谱》的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幅画像是纪晓岚晚年时期的，比较真实，上面写着河间中堂纪文达公遗像。为什么说它比较真实呢？您看在这上面它有记载，在最下面写的是张桂岩画纪晓岚像，翁方刚、伊墨清题记，这几位都是跟纪晓岚同时期的朋友和学生。而这幅画成于嘉庆十二年，这个时间正好是纪晓岚去世后的第二个年头，也就是说这幅画是纪晓岚的遗像。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幅画上的纪晓岚，此时的他眼角已经耷拉了，这正是人到老年的特征。总体来说呢，长相很慈祥，很富态，虽然比长得英俊帅气稍有差距，但应该说不失可爱，这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这幅画像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几幅都不大一样，虽说这是纪晓岚老年的相貌，之前的几幅都是中年时期的，但是这本文集中的画像是纪晓岚去世前夕的样子，无论是从年代还是从对逝者的尊重，这幅画像都应该是更接近于纪晓岚真实的样子。除了刚才为您列举的几幅手工绘画以外，关于纪晓岚的相貌特征，我们还能找到哪些蛛丝马迹呢？ 就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这个乾隆皇帝呢，就是派文达公等人去检验尸体。后来这个文达公去了以后呢，就是结论呢，就是不是很清晰，闹不清，看不清。那么后来这个按说这件事情，皇帝很不高兴的一件事，派你去做这事儿没做好啊。完了之后，乾隆就自己圆了一下，他认为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他认为纪云这个目光短视，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近视眼啊，没看清，情有可原。这个另外啊，这个文达公除了我们所说的他确实是近视眼之外呢，他还是口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结巴一点啊，所以说他又说又是口吃结巴，但是他可以善著书，这么个意思。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纪晓岚的六世孙纪清远先生的采访录音，由此可见纪晓岚除了长相一般以外，多多少少应该还有些近视和结巴。那么这么一个其貌不扬又口齿不清的人，即便是才学不菲，又怎么能在乾隆面前引起重视的呢？ 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我们时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无论朝上朝下还是微服私访，纪晓岚总是侍奉在乾隆皇帝左右，但两人一会儿像是把酒较量的朋友，一会儿又好似互相欣赏的知己，关系甚至超越了君王与臣子。但且不说电视剧中的情景在真实的历史中有几分可能，单说纪晓岚，真实的历史中他相貌平平，即便满腹才华却无奈张口结巴，既没有英俊潇洒，也没有铁齿铜牙。在人才济济的乾隆时代，尤其是在乐于以貌取人的乾隆帝面前，纪晓岚又该如何引起皇帝的重视呢？不见其人，先闻其词，究竟是怎样一个机会让满腹诗书的乾隆皇帝对纪晓岚欣赏有加？ 揭晓谜底之后，乾隆哈哈大笑，也是正所谓当局者 本是时势造英雄，奈何失足千古恨。纪晓岚仕途一片光明之时， 又是什么令乾隆对他怒发冲冠却不忍重判，降职发配远戍边疆，纪晓岚是否将由此终老一生？档案马上为您揭秘铁齿铜牙陈福官，一代鸿儒纪晓岚。 就在纪晓岚考中进士的第二年，也就是转过年来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宫廷里面举办元宵灯谜会，乾隆就让翰林院的所有人每个人写一个谜语给挂起来了。乾隆从小聪明过人，平时又喜欢舞文弄墨，见多识广，从来就没有被什么谜题给难住过。就在这时，哎，有一个谜语把他给难住了。什么谜语呢？第一句是这么说的：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胡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第二句是：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是小品，也是妙文。这就是谜面。这是个什么谜呢？乾隆搜肠刮肚了半天，也没能想出答案。见此情景，纪晓岚走到了他的身边，揭晓了答案。电视机前的各位，您是不是猜出来了呢？其实啊，这个谜底就是猜谜。揭晓谜底之后，乾隆哈哈大笑，也是正所谓当局者迷，身在谜中之人自然不容易想到答案就是个谜。由此乾隆也对纪晓岚的才学欣赏有加。要说纪晓岚聪明幽默，这谁都不否认，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妙趣横生的传奇故事流传至今。可是聪明有才华的人多了，有的人说刘墉啊、和珅啊，这都是乾隆朝的名人，哪一个也不是吃素的呀，怎么就轮到纪晓岚了呢？ 自灯谜仪式之后，其貌不扬的纪晓岚走入了乾隆皇帝的视线，由此得以常伴乾隆左右，陪他吟诗作对，谈古论今，这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可谓是独树一帜。但纪晓岚的得宠并非运气，自幼纪晓岚聪明过人，不但能够过目不忘、倒背如流，更是文思敏捷、出口成章，被历任老师称为神童。而随着年龄增长，日积月累的苦读和孜孜不倦的研习，造就了纪晓岚相当强悍的大脑。乾隆五年，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文章做得词句富丽，文采飞扬，引人入胜。当年就连阅卷无数的主考官阿克敦和刘统勋都不禁为之拍案称绝，纪晓岚一举夺得乡试第一。随后通过会试，他进入翰林院，奔忙于学官和侍奉皇帝之间。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我们最常见的场景恐怕就是纪晓岚陪在乾隆左右，两人一唱一和，对诗对词，不亦乐乎。但事实上，乾隆并非是一个容易伺候的皇帝，他不仅文武双全，博古通今，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纪晓岚在才华这一点上，则比电视剧中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头脑灵活，想法独特，出口之词不但清丽优雅，更带有哲学思辨，很受乾隆推崇。而纪晓岚能在清朝众多才子里面脱颖而出，也绝非偶然。 初入仕途，正值壮年的纪晓岚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如果小心谨慎奋斗个十几年，应该会如日中天。可是谁曾想，就在这个时候，堂堂一大学子纪晓岚犯案了。 公元1768年， 著名的两淮盐引案爆发。时任清朝两淮盐运使卢建曾在位18年间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私征银两之数高达1000万两。乾隆皇帝十分震怒，因为此案直接触及到了盐业这一清朝的经济命脉，所以尽管案件是在卢建曾卸任之后被查出的，但乾隆仍下令严惩不贷，而与其有牵连的各路官员也统统依法处置，纪晓岚正是其中之一。 得知消息后，纪晓岚坐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二女儿嫁给了卢建曾的孙子卢荫文，他们是亲的。事情发生了，且来势汹汹，纪晓岚袖手旁观不行，想通风报信儿更不行。想来想去，纪晓岚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什么办法呢？他抓了一撮食盐，又抓了一撮茶叶，放在一个信封里，里里外外没有写一个字，连夜打发人送到了卢建曾家里。 卢建曾接到信封之后百思不得其解，但他约莫能够猜到亲家纪晓岚一定是有什么不便言说之处，才派人送来了这个哑谜。但这一言一查，思来想去，卢建曾恍然大悟，这正是纪晓岚提醒自己沿岸亏空查封。纪晓岚不仅在朝为官，更能伴皇帝左右，他的消息一定错不了。卢建曾赶忙命人连夜转移家财，待查抄的人赶到，竟没搜查到任何蛛丝马迹。可见影视剧中那个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纪晓岚，在现实历史中也会犯下包庇纵容、通风报信的错举。但盐引案彻查的结果引起了乾隆的怀疑，种种迹象表明一定有人事先走漏了风声，而这个通风报信的人必定在前朝为官，又与卢建曾关系密切。乾隆第一个就想到了纪晓岚，于是转天来，他即命纪晓岚至养心殿单聊。 面对乾隆皇帝的质疑，纪晓岚非常谨慎地替自己辩解：圣上明鉴，臣实未曾有一字泄露。听了这话，乾隆说道：是，你是未写一字，未传一言，可事实俱在，你掩饰也无用。朕想知道的是，你是用了什么办法把这个消息泄露给卢建曾？如实招来，便可从轻发落。 眼见皇上已怀疑到自己头上来，纪晓岚纠结不已。而关于这段历史，在众多影视剧中也出现了各种版本，有说纪晓岚当时急中生智，把一切掩盖了过去，直到多年后乾隆皇帝选择接班人的时候，纪晓岚为了躲避皇子们争夺皇位拉帮结伙，才自揭牢底。乾隆于是治纪晓岚私通消息之罪，将他逐出京城，发配新疆。也有说当年和珅盖了个王府，为求雅兴，便请当时才学享誉朝廷的纪晓岚为王府的花园题词。纪晓岚欣然同意，并借《诗经》中如竹苞翼，如松茂翼的美词，题写了竹苞二字送给和珅，意在恭祝华屋落成，家族兴旺。和珅见字十分高兴，便命人制成金匾悬于亭上。不料某天乾隆皇帝来到和府，看到竹苞二字哈哈大笑。和珅不解，于是乾隆扬手一指那块匾，对和珅说：你把竹苞二字拆开来看，不就明白了吗？和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乾隆看来，竹苞二字拆开正好是各个草包。 和珅尴尬不已，因此对纪晓岚怀恨在心，开始暗中调查纪晓岚，终于跟踪到了纪晓岚为盐引案通风报信的事，上报给了乾隆，纪晓岚因此才被发配新疆。那么这些说法又是否真实可信呢？ 答案是否定的。历史上的盐引案爆发之时，后来继承皇位的嘉庆帝才8岁，他哪懂什么皇子夺嫡的纷争呢？而前面我们提到过，和珅是1750年生人，盐引案爆发时他刚满18岁，这一年和珅刚刚结婚，正度蜜月呢。此时的他还没有参加任何工作，哪儿见得到皇上啊？ 说到这里，很多熟悉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的朋友们都不免会产生一个错觉，那就是同朝为官的纪晓岚与和珅的年龄似乎相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两人之间不但年龄相去甚远，甚至还差着辈儿。纪晓岚生于1724年雍正2年，而和珅则出生于1750年乾隆15年，由此纪晓岚比和珅整整大了25岁，关于和珅彻查纪晓岚的说法也就不攻而破。而事实上，当年在面对乾隆的质问之时，纪晓岚就已经把全部罪行供认不讳。纪晓岚很聪明，他看出乾隆对自己通风报信一事已十分确定，再否认辩解也无益。一向以头脑活络讨圣上欢心的纪晓岚，头一次什么都没说，并主动摘下顶戴请求治罪。乾隆听罢沉思良久，最终他念在纪晓岚才华难得，又在内廷走动多年没治其死罪，而是在案卷上批下几个小字，纪云从轻折恕乌鲁木齐。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下不停打醒了你的决定，说要放弃，放弃这段感情，注定我们就在此分离。你转过身离去，留下我没有回忆，我想追去，可泪模糊眼睛，再给一点点勇气，让我的眼泪流下去。我看着自己站在茫茫人海里，是在淋雨还是逃避，我试着让自己放弃。啊，多么熟悉，我不小心遇见你，到过去，我牵着你的手，什么都可以，我愿意为你守护到天明，让每个角落都有我的心，这就是我想坚强的命运。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 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边疆苦寒，大漠孤烟，年过40的纪晓岚怎样面对人生落差？ 将来这人生应该是没什么值。 宦海沉浮，从无定数。又是怎样一个机会让他摆脱困境，重回朝野？档案马上为您揭秘：铁齿铜牙陈福官，一代红儒纪晓岚。 纪晓岚被发配到了新疆乌鲁木齐，要说不远，毕竟他在这件事情上是真有问题。人过40，抄家获罪。远戍边疆，将来这人生应该是没什么指望。可我们知道，纪晓岚的人生顶峰还在后头。那么他是如何在被发配3年之后重返京城，再次赢得了乾隆皇帝的器重？这还得感谢一个人，刘统勋。此人正是我们熟知的刘墉的父亲。说来官居一品的刘统勋，刘大人还是纪晓岚的恩师，因为纪晓岚当年乡试取得第一名，刘统勋便是主考官。那么刘统勋是如何说服乾隆皇帝的呢？ 乾隆35年，清朝政治、经济、军事都发展到顶峰，乾隆皇帝在立功立德之余想起了立言，他要把天下所有的书都集中起来，要写一本厚厚的书，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书，也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这个时候，刘统勋是东阁大学士、三部尚书、首辅军机大臣、翰林院的掌院师傅，四库全书的总裁职位非他莫属。但是真正能挑起担子负责具体执行的总纂官该选谁呢？这个时候乾隆皇帝犯了难。 于是刘统勋看准时机，进言道：今万岁求贤若渴，若臣知而不言，埋没了人才，岂非罪在不赦？臣常思古人名言，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我个人觉得，要想成就这件事，只有一个人合适，那就是纪晓岚。 应该说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文采和博学心中有数，而且纪晓岚一去三年，这宫里连跟他做对子的人都没有。您想啊，刘墉还在外地当官，和珅刚刚起步还没爬上来，皇帝他也记得。这样一想，算了，那就把他给调回来了。于是一指令下，把纪晓岚调回了京城。那么话说回来，总纂四库全书这活好干吗？ 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我们似乎常常可以看到纪晓岚仿佛天天没事做，整天陪着乾隆下江南，微服私访，吟诗作赋，清闲得很。但实际上，这都是真实历史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情景。因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十分艰辛，而乾隆皇帝对此也相当重视，他时常对编纂工作发表高论，并对编纂人员进行批评指导。按理说，以纪晓岚从前豁达乐观的性格和博通古今的才能来说，应付周围能够左右逢源，但实际上经历了远戍边疆的挫折后，再入翰林院的纪晓岚对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体会到了官场的险恶与世态的炎凉，此时的他心里既矛盾又忐忑。 这个时候的纪晓岚已经47岁了，他的心理压力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纪晓岚虽然名义上是第一位的总纂官，但是在他之上还有20多个挂名的正副总裁，在他之下有360多个人任编纂，总共前前后后有4300多人参与。 全书的编纂前后延续了10余年时间，编纂过程十分艰辛，在这其中不少官员学者或年事已高，或积劳成疾，尚未等到编纂工作全部完成便撒手人寰，其中大部分都是纪晓岚多年的老师、朋友、同仁，比如清代著名的大学者戴震，与纪晓岚是前后20多年的挚友，自乾隆37年入四库全书馆，勤于劳作，寒暑无闲，终因长期的积劳成疾而去世，年仅54岁。而当时像戴震这样死于修纂四库全书任上的还有很多人。每一次天人永别对于纪晓岚来讲都是一种巨大的刺激。四库全书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但或许没人能想到，这样史无前例的巨著是无数学者以智慧和生命为代价编撰而成的。而就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查证研修抄写过程中，纪晓岚又是怎样熬过来的呢？ 人生不得解脱，唯有苦中作乐。这一天，纪晓岚正在翰林院与同仁校理四库全书，当时是夏天，天特别的热，再加上屋子里又是书籍杂陈，纪晓岚又矮又胖，本来就怕热，此时他只觉得汗流浃背，于是索性把衣服都脱了，甩开膀子干了起来。不成想乾隆皇帝突然驾到，纪晓岚没穿衣服，他也不能光着膀子去迎驾呀，只能是躲在了书橱后。其实乾隆皇帝早已经看见他了，只是故意装作不知，他也不吭声，又随便走走翻书看。纪晓岚在书橱后面实在热得受不了，过了一会儿就探出头来问了一句，哎，老头子走了吗？这下 众人大惊失色。纪晓岚一看气氛不对，再仔细一看，乾隆皇帝仍然端坐在一旁。乾隆皇帝总算是抓住了纪晓岚的把柄，你把这个老头子的称呼给我解释清楚，要不就治你大不敬之罪。没成想此时纪晓岚早已镇定下来，说道：万寿无疆之谓老，万民之首之谓头，昊天之子之谓子，老头子之称实为尊敬之意。乾隆一听这话转怒为喜，众人也是无不佩服。自此以后，老头子的称呼便不胫而走，逐渐的传开，而纪晓岚幽默诙谐的品性也为人们津津乐道。 影视剧中纪晓岚与乾隆好似兄弟，但事实上他却从未逃脱伴君如伴虎，而剧中他的死对头和珅又究竟和他有着怎样的恩怨？ 而这一年的和珅30岁，就是说和珅成为了纪晓岚的顶头上司。 顶头上司八面玲珑，功于心计，四库全书，经年累月，任重道远。天命之年，纪晓岚又将如何在朝野间明哲保身？档案马上为您揭秘铁齿铜牙陈福官一代鸿儒纪晓岚。 兰兰，哎呦，我这也够酸的，给我来一口好不好？ 铁齿铜牙纪晓岚系列电视剧之所以火爆荧屏，恐怕最让观众津津乐道的就是纪晓岚与和珅的较量。剧中的和珅总是想方设法的设计陷害纪晓岚，但最后却又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纪晓岚与和珅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如何相遇？又是否真如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是一对死对头呢？ 纪晓岚与和珅之间的关系开始于乾隆45年，这一年纪晓岚56岁，总纂四库全书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而这一年的和珅30岁，被正式任命为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和珅成为了纪晓岚的顶头上司，这样的职位关系也就导致他们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肯定是要打交道的。那么真实的历史中他们又相处的如何呢？ 来来，放松放松，放松放松， 纪晓岚请坐。哎呀，纪晓岚，你看这个德月楼啊，这是何物啊？是狼是狗啊？ 是狼是狗？ 是狼是狗？何大人啊，何尚书，您堂堂一品大学士，是狼是狗分不清楚？ 还真分不清，分不清。 哦，那我得教教您了。 大有领教。 看尾巴， 看尾巴， 下拖的是狼，上树的是狗，记住了，上树是狗。 刚才这段是狼是狗的故事是野史里记载的纪晓岚与和珅斗法的故事中非常经典的一个，也正因为此，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把这个故事搬上了电视荧屏。但事实上他们之间真会这样互相调侃吗？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一个经典片段，但实际上真实的历史中这样的情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的纪晓岚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而和珅则是当时的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理藩院、四库全书总裁，官至超一品，那是纪晓岚上司的上司。他想与和珅正面交锋， 几乎不大可能。另外，这两个人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和珅一心是为民图利，而纪晓岚呢，以文人自居，追求内心境界，极少得罪人。再加上早年的人生际遇，他是不会公然得罪和珅的。而众所周知，和珅曾在乾隆王朝权倾朝野一时，很多人都依附巴结。而既然和珅同纪晓岚是上下属的关系，有没有什么矛盾？有的人就猜测说，他们两个人不但相互赏识，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忘年交的关系。那么纪晓岚会是和珅一党吗？我手中拿的这本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这本书，是我们在翻阅资料的时候找到的，当时还是中国的藩属国朝鲜的使臣在中国的见闻记录。其中在清高宗时期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驱走，为王杰、刘墉、董诰、朱圭、纪昀、铁保、郁保等诸人终不依附。这里所说的纪昀其实就是纪晓岚。从这段史料记载中，我们至少可以判断纪晓岚与和珅不是一路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谈不上忘年交和惺惺相惜了，顶多是迫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尽力在不对立的前提下不与和珅同流合污。 说到这里，也许有的观众会问，既然纪晓岚没有像电视剧中演绎的伶牙俐齿，又没有同和珅在官场上明争暗斗，那这铁齿铜牙不也就成了无端之说吗？事实上也不尽然，只不过咬的对象不一样罢了。所谓铁齿铜牙，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口齿伶俐，学识渊博，辩才一流；二是指意志坚定，认准的事绝不轻易放弃。纪晓岚一生咬定的并不是人，而是书。官场的春风得意也好，黯然失意也罢，在他的心间并不久留。但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上，他呕心沥血，耗尽一生而无怨无悔。《四库全书》的编纂历时13年，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所有传世的经典文献，纪晓岚也因此被公认为清代的文坛泰斗。可以说，纪晓岚成就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也成就了纪晓岚。 修成《四库全书》之后的纪晓岚，应当是如日中天了吧？然而奇怪的是，纪晓岚的性格却在此时渐渐发生了变化。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做“观义道人”，以义道为喻，闲看世间风云变幻。嘉庆十年2月10日，纪晓岚81岁的时候，因患风寒卧床不起，他自感来日无多，便将儿子唤到了床前，说道：“我自从31岁入翰林，至今已历50春秋。临纂《四库书》时，又得以遍读世间之书，人生之味可谓知矣。有几句话你们要牢记心上：贫莫断书香，富莫入言行，贱莫做奴役，贵莫贪毁赃。”家人们都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过了半晌，纪晓岚慢慢地说：“我想了一个对子，你们对对吧。”还没等儿子张口， 纪晓岚就说了上句：“莲子心中苦。”说完，他闭上了眼睛。一旁的家人们心想：“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做对联？”于是，便假装思索。这时，纪晓岚睁开了眼睛，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何不对离而腹内端？”说完，刻然长诗。 历史上恐怕也再没有哪个人能在生死一线之间还要拉着家人做对子留遗言，但纪晓岚就是这样一个将吟诗作对看作人生最大乐事的人。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从似渡鱼，这是纪晓岚晚年为自己做的挽联，意思是说，官场中的我起落浮沉的如同海上鸥鸟，而这一生我都扑在文学事业上，就像一个书虫。回望纪晓岚的一生，或许没有电视剧中演绎的那样惊心动魄，却又是另一番跌宕起伏。真实历史中的他没有剧中的伶牙俐齿和生死对手，但却以过人的毅力和才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元1805年2月10日，一代才子纪晓岚悄然离世，而他的名字则与那部巨著《四库全书》一道传颂至今。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靠近。 没有围墙，像电影一样场景随意换。